啊，我们今天呢再来看感应篇第101集。哦，前面一节呢，就是第100集了，我们曾经讲过，心读冒词，会师为人，这两句，这个境界非常之广，啊，非常的深广，我们要细心体会。这个凡师染悟心啊，对待别人啊，欺骗别人，获得自己的利益、欲望、受用，都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这个罪过很深很深啊！幕后一句啊，走到火中啊，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上啊，太多太多了啊！也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如果轻易听信这个。谗言啊，听信谣传，这一生你所遇到殊胜的佛法因缘就非常可惜，断送掉了啊！你不能怪别人，只怪你自己信心不坚定啊！你为什么不信佛？为什么不信祖师大德？唐朝善导大师注解《观无量寿佛经》啊，他的注解的名称叫《观经四帖书》，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几遍。其中上品上生章还特别提出来单独的讲过啊，我们也有小册子流通。善导大师劝我们要听佛的话啊，佛的话在哪里呢？经典啊，无论什么人来跟我们讲，与佛所讲的不相应，我们决定不听啊。他说证了果的阿罗汉，有大神通的人来跟你讲，讲的也不相应，怎么办呢？不听。菩萨来跟你讲，地上菩萨来跟你讲，等觉菩萨来跟你讲，讲的跟佛经不相应，都不可以听，决定是邪道，不是正法啊。最后说了，如果佛来讲呢，佛佛道同，佛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一定一样，如果不一样呢，那是假佛啊，那不是正佛啊，真佛决定是道统啊，佛佛道统，佛没有两样的讲法。善导大师讲的非常恳切，经文很长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 啊，似是而非之法充斥在世间。我们不得凡夫有什么能力辨别？啊，真正有福德的人，有善根的人，啊，那就是依老师。啊，老师不欺骗我们。啊，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啊，他非常谦虚，不敢以老师自认的。啊，我们尊敬他是老师啊，他对待我们像同学。啊，教导我们以印光大师为师。啊，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我们做同学。啊，人谦虚到这种程度。这是近代我们要修净宗真正的大善知识。啊，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现在这个社会自称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多的是。啊，我去这个昨天还看到一封信，中国东北来的，寄来的，我也不晓得从哪寄来的，他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啊，那古时候有这个例子，要说明他自己什么身份，他马上就入班涅槃，他是真的大势至。他说了之后还不走，还想跟我见面。他不是大势至菩萨，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了，绝对不会妖言惑众，这是真的。啊，说了不走，还到处宣传，还搞明文立养，这人绝对不是。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不要以为他说是以现一点神通，妖魔鬼怪都会现神通。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事，啊，戒引众生决定忌讳神通感应，神通感应决定有，啊，佛法里头决定不用它。啊，如果用神通感应，佛跟魔就很难辨别了，所以佛绝不用神通感应，佛用正规的教学，啊，生于一三业的教学，这样我们才能辨别。啊，所以不要受人骗了。啊，我们学佛。啊，一入佛门就接受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听信传言，我们三皈立刻就破掉了。啊，听信谣传，你就皈依那个谣传的那个人了。啊，你跟三宝立刻就脱离开了，你不是三宝弟子，你是妖魔鬼怪的弟子了。轻而易见，难道不懂吗？啊，三皈非常非常重要。啊，佛灭度之后，三皈的中心是法宝，啊，我们要皈法了。啊，那么现在有人破坏佛法，啊，这个破坏佛法历代都有的， 不足以为怪也，很平常的现象啊。什么人破坏佛法呢？魔破坏佛法，就是法师啊，他很有修行的，没错，很有修行的法师是魔，不是佛啊。这在佛经里头都有依据的。释迦牟尼佛在世，魔王波旬跟佛讲在佛的末法时期，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根性很劣，他叫他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上袈裟也很有修行反对佛法，让大家都听了。佛听到这个话流眼泪，一句话不说古人所谓的譬如狮子虫还舍狮子肉，现在的说语说魔渗透在佛门里面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出家的形象这就真正是佛的代表了，要看他的心行仔细观察他用什么心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再跟经典对照一下，相不相应如果相应，这是佛弟子；不相应，那是魔弟子。我们要懂要明了才不至于把这一生这么殊胜的机缘错过了这一段注解里头也注得很好我把它念一遍给你们听听。佛教三规律这个字念佛教的三规也可以，佛教我们三规也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至要紧者，中间之佛法也佛在世的时候，即以此法教度众生；佛灭度后即垂此法以度众生；佛说法僧传法若不归僧，从何闻法呢？若不从法，障何修行呢？然依佛法自修，依佛法教人，以了生死证菩提为怀者，是僧。这个我们要记住换一句话说，劝你教导你断恶修善，这个人是不是僧呢？不一定世间好人也劝人断恶修善妖魔鬼怪甚至也有劝人断恶修善，劝你破迷开悟，是不是佛呢？也未必为什么呢？妖魔鬼怪也有修行的，他们的道也很高他们的智慧比我们大他也讲破迷开悟他有一个限度，他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所以还不是佛 佛是什么呢？佛决定是了生死出三界，超凡入圣呐、啊，这个才是佛，才是真的圣呐、啊。啊，那么这样说起来，今天我们修行，几个人能超凡入圣？超凡入圣，要断烦恼，要破尘沙无明，谈何容易？所以，末法九千年当中啊，决心求生净土，啊，放下万缘，这就是生。印光大师为我们做如是示现，啊，跟我们做这个榜样啊。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教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是佛门的僧呐。如果有丝毫求名闻利养的心，那是假的。不是这个，有一丝毫贪图享受的心，这个面目就拆穿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有一丝毫不尊敬别人的心，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神决定是礼敬诸佛。还有轻慢别人的，不是真的僧啊！真的僧不但见到出家人，我们佛门四众同修没有一丝毫轻慢心，其他外道一切众生都没有轻慢心，这个是僧啊，他真的是一教奉行。我们净宗同学啊，以五个科目来修行，与五个科目相应是僧啊，这是佛法僧的三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我们出家的同学们，净宗守则不能离开，天天要拿来看看，那是一面镜子，照一照，像不像僧呢？如果不像，那我们就是批判如来。样子像个出家人，实际上是魔子魔孙啊，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是其中之一了啊。所以我们揭露经典教诲啊，最重要的这几段经文啊，这个阶段经文不多啊，文字很少啊，我们通通都能够背得很熟啊。啊，早晚扩诵，试问问能不能收到效果呢？如果我们的心行与这五个科目相应，早晚扩诵是功德。如果我们心行跟五个科目相违背，早晚功课是早业。早晨骗佛一次，晚上又骗一次，一年360天要骗600多次，你的罪多深，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 夏老居士教我们真干呐、啊，我们这一生决定了生死出三界，不可以拿佛法骗人，不可以在佛法里头图利啊，果报不得了啊！世间，我想中年人以上都有明显的感触，世间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自己想想，我们这一生这几十年来啊，在这里置产业，这房子是我的，过几天搬家了又卖给别人了啊，搬一个新地方了啊，住没多久啊又搬了。你想想，我们一生搬多少次的家，哪一个家是自己的啊？搬到最后这个身体要死了，一样都带不走啊，全是假的啊。佛教导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能够带得去的是你造的业，会带去；你造的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啊，念佛的敬业在往生净土，这个能带去。除此之外，业样都带不去，连身体都带不去，假的，通通都是假的。为什么要造罪业？为什么要那么自私自利？佛菩萨跟一切众生不一样的，佛菩萨起心动念为众生，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众生，没有为自己。所以你真正明白了，佛菩萨示现在设法界做客，不是做主啊，旅游不是住家啊，是游化十方啊。哪有住的呢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每一部经都看到佛在某个地方，没有说佛住某个地方啊。在，告诉你，临时的。住是长久的，再是临时的，旅游在哪里？你看用这个字，意思很深，很值得万味，都是让我们觉悟。好，今天到了，我们时间到了，讲到此。